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长天地。 陶阳子幼年丧母，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欢迎收听小说《黑白》，演播徐平。 第二天，陶阳子卖完报去医院看小舅，任秋已在那里。任守一让任秋带了一篮水果，还有一本手抄的心经。两人和常德成聊了一会儿天，主要是任秋在说话，说这几年的流荡生活。任秋在家里说话不多，一副乖巧的样子，而在外面话如山中的流水，活泼泼地跳动着。常德成先是微笑地听着，慢慢的，眼皮垂落下来。任秋不再说话，等常德成闭眼睡了，任秋和陶阳子悄悄起身离开。出医院的门时，任秋双眼红红地说：“小舅要死了。”陶阳子觉得任秋的话惊心，但他清楚任秋说的是真话。任秋接着说，他很喜欢小舅，小舅也说人生的道理，道理也很大，但是很实在。任秋说，他过去怎么也不会想到，脑子这么聪明的小舅却会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了。陶阳子对任秋的话很有同感，他望着小舅的时候也常常会有这样悲哀的感受。任秋在任守一的身边接受的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任秋喜欢的却是小舅带有西方哲理的话，陶阳子觉得很奇怪的。现在去哪里？站在医院门口台阶上的任秋问着。去你家，师傅教我呀。你还想听我阿爸讲五行啊？你听得懂吗？你信吗？你觉得有意思吗？任秋一连串地问。我不怎么懂，可我相信师父的话。你不相信你阿爹吗？任秋一步一跳地下着台阶，他的身形活泼泼的。他在台阶下等陶阳子走到身边说，阿爹最聪明了，很多的事儿阿爹都能早早地猜到了，猜的是一点也不错。可是那根本不是阿爹根据什么五行算的，是阿爹凭经验聪明地推测的。要说聪明，也没有人比阿爹更聪明的。陶阳子相信任秋的话，在陶阳子心里，任守一是真正的智者形象。我就不信什么阴阳五行， 听得绕头。哎，你说阿爹能算出齐都君的官运，怎么就没算一算他替齐都君算命会让自己多少年搬来搬去的不得安生？还在孩子时期便经历多年的流荡生活，任丘心里多少有点埋怨。现在去哪里？去你家。任丘撅着嘴瞪着陶阳子，突然他就笑了。哼，难怪阿爹就喜欢你呢，就愿意收你这么一个徒弟。去就去吧，不过去之前你要带我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你家。我在小镇上的家和城里的家你都去过，我一次没有去过你的家呢。陶阳子就带任丘去他住的地方，两人并肩走上旧楼的楼梯。任丘走到楼梯中间，故意用力地跺了两下，楼梯发着吱吱嘎嘎的叫声，整个楼都发着回声。任丘笑了，又一下子掩住了嘴。陶阳子每天清晨就出去卖报，接着会去小舅的医院，一天里只有睡觉的时候在房间里。不过他多少年几乎都是一个人生活，有了整理的习惯，房间里还算整齐。房间的门边放着一盆水，陶阳子的毛巾就在水里。时令秋季，天还很热，陶阳子从楼下打了井水上来洗，洗了脸就把毛巾泡在水里，这样回家一进门就能在水盆里清凉地洗上一把。任丘蹲下身去把毛巾搓了拧干了晾在竹竿上。毛巾在水里会沤烂的，也会沤出味道来。陶阳子不懂这个，不好意思地笑着。任丘靠着窗口站着，旧式楼的窗台宽宽的，木格窗户打开着，窗外是一排平房，平房过去，街道上流动着车与人。再往前，街面房两边有两条细细的巷子，右边远处矗立着沙场高高的烟囱。任丘拍着窗台说，他还从来没有住过楼，他阿爹认为住平房能接地气。俩人靠得近近地站着，任丘指点着街上一家家店铺问陶阳子是卖什么的店。陶阳子还是第一次与少女这么长时间地靠近着，他嗅着任丘的气息，不免生出一点少年的欲望来。他压抑着念头，告诫着自己，君子不欺于暗室。他发现自己内心里有着一块黑暗处，与白色相对应着。任丘突然扭过头来，你有没有女朋友？ 什么？ 就是要好的女孩啊。 这个哪有？ 见到陶阳子有点窘的样子，任丘笑起来，随后伸着头，他的脸与陶阳子的脸更靠近了。 真的没有？ 真的。任丘撅嘴瞪眼地说，难道我还不算？ 你当然，我没把你 陶阳子越发窘了，话也说不清。任秋按着窗台，笑得身子直颤。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黑白》。 陶阳子跟任秋去了他家，这次陶阳子带上了旗包，自于元书旗后他一直没有摸过旗。屋里摆着一张竹桌，竹桌造型古朴，没有任何边饰，却显得十分雅致。陶阳子拿出旗来，人手一抚着旗盒转动一下，再开盒取出一枚黑子凝视一会儿。天琴把旗转交你了。陶阳子嗫嚅的，我赢来的。当年任守一匆匆而走，本来就不想惊动很多人，只是对方天琴交代了一些事，把一间偏屋给方天琴居住，把这副棋送给陶阳子，还留下了一本简单的棋谱给他们两个人共同看的。陶阳子想到了天琴当时的话，想到了天琴定赌资时反复说着赢了，钱与棋都归他。如今看来，那盘棋虽说是自己胜了，结果则是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棋，还贴了三块大洋。难怪天琴交出了棋，拿到三块大洋后是那么喜出望外。他真是会盘算，与方天琴赌，自己总是输家，最后输得一败涂地。本该共同看的棋谱还是被方天琴扣下了。于是陶阳子说起了在小镇那些年中他们下了多少盘棋，陶阳子输给了方天琴多少铜板。人手一听了哈哈笑着，你是君子，君子与小人赌，哪会不输的？你别看天琴不声不响的，却是最精明的，并有才性。换个师傅，宁可教他。自从于元输棋，陶阳子觉得自己实在是不懂棋理，只有听那些对手教训的份儿，似乎自己一无是处。在棋上他一度有着常人没有的棋力，可一下子又发现自己一无棋力。他很希望师父能给他指教。任守一收了笑，正容问话，你缘何下棋？陶阳子定了神，想了一想，我喜欢下。任守一一击掌，那就好了。陶阳子不解地望着任守一。任守一说，说棋，棋也合着天人合一，黑白阴阳之分，五行转化，有取势，有取地，变化多端，可养性，可炼智，皆在一心。应乎天地之道，多为智者所好，却也有它的实战性、胜负性，激人棋力提高。 虽有靠其为生者，只是少而又少数，其毕竟为智者的雅趣，胜负只在面子上。特别是在这乱世，又有多少人把棋的胜负当作行当？也许到某一天，战乱停了，人们的文化提高了，棋变成了一种胜负明显的智力竞技，冲着得获而去，棋变成了另一种政治般的东西了。棋坛如政坛，也可以是一种大名利场，我等就只有逃避开了，躲得远远的。所以喜欢是对棋最好的尊重，乃是棋理的根本所在。就是到哪一天下棋成了完全的竞技，以棋力胜天下之人，也还是要本着喜欢。此乃棋之大幸，人之大幸，不能为一时的胜负而迷惑。棋本是陶冶性情的，却被棋的胜负迷惑了本性，那便是下棋害自己了。其实胜又如何，败又如何？战罢两桩分黑白，一秤何处有亏秤？你可明白？陶阳子答道。学生知道了，心里想，下棋总是要想胜的，喜欢只是下棋的初衷吧。棋盘铺开了，但人手一守在盘上，根本不去拿子，只顾说着棋。他说，棋与人生相通，昨日你说的是物通人性，棋理与人生之理是相通的，人通过棋理参悟人生之理，通过人生之理透显棋理，你可明白？陶阳子眼看着棋盒说，我自那日于园连输，已没有再下棋，实在不知自己棋力到底如何。人手一拿着一颗黑棋放在手里转动了一会儿，又投回到棋盒里说，说到棋力，我有一次到一位棋友家去下棋，他说到你白天与乔府下的一盘棋，他简单的摆了一下开局，说这样的盘面你居然还胜了。第二天我也去了鱼园，看了你与铁盘下的棋，你是胜了，你是实实在在胜了，你是靠你的棋力胜的，你那样下棋我也是无法胜你的，你的棋力在我之上。陶阳子叫了一声，师父。任守一点点头说，可你现在拿黑棋，你还是要输，这不关棋路的事。当初我看了你下了几步棋，就觉得你是个棋才，我走之前让方天锦把棋转给你，除了某种故交的感情，便是看中你的棋才。当时方天锦的棋力明显高于你，我为什么没有看中他？应该说方天锦也是一个奇才，一个地方能出两个奇才实在难得，但我看方天琴棋下的好，他的棋